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昨天我们介绍过如来果地上的十种特殊的能力。那么今天再接着呢，看无为。无为就是没有畏惧，六说呢有四种啊。第一种啊，是一切智无为。佛与大众讲经说法，这个大众啊，包括九法界众生啊，佛说他是一切正智之人。如果没有真正证得一切正智，一切正智要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说，事出世间，过去未来无所不知，而且这个知是决定正确而没有错误的啊。这样的话一般人不敢说啊，世间的圣人也不敢说这个话啊，佛敢说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确确实实证得究竟圆满的智慧，而且佛告诉我们，这种究竟圆满的智慧是一切众生自性里头本具的，不是从外面来的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人人皆有啊。啊，为什么我们的一切正知啊丧失掉了呢？佛告诉我们，并没有丧失，而是迷失了啊。如果丧失，那就不能恢复了，迷失了可以恢复。只要破迷，你的智慧能力就恢复了。这是事实真相，也给我们带来了圆满的信心。那么现在我们很想破迷开悟啊！啊，我们从下午大佛问题，你看许许多多同学都提出来，啊，要怎么样断烦恼？啊，怎样才能够有把握往生西方世界，证得圆满的佛果啊？这一类的话我们听得很多，由此可知大家确确实实有这个愿望那么我们的业障始终不能突破，原因在哪里？要用什么方法了才能突破？这都是大家迫切关心的问题。 印光大师说得好，他教导我们常常想到我要死了，我就要死了。如果我们有这个念头，诸位要知道这个念头是正念，死了以后决定堕地狱。如果我们天天想这个问题，天天提醒自己，印祖说啊，你念佛不恳切自然恳切，不相应自然相应。为什么呢？你真能放得下了。我们今天的业障不能突破，原因在哪里？放不下。为什么放不下呢？不知道死期将至，不知道三途恐怖啊，没有把这个事情呢认真去想想。当然一般年轻人很难想象这个问题啊，年老了60岁以上了，在工作岗位上退休了，这个意识比较强一点啊。为什么呢？他已经老了，接近死亡了啊，所以这个问题他才会认真的来看待它啊。年轻人是疏忽掉了，你给他讲他不相信了，来日方长啊，所以功夫不得力啊。印祖那是西方世界大势至菩萨再来，大势至菩萨久远界就成佛了他是示现做样子给我们看的，我们要懂得。他自己小佛堂里面只供一尊阿弥陀佛，墙壁上写一个大字死字，这就是教我们怎样断爱欲。怎样达到一心专念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决定一生成就。你能够恢复自性里面的舍利、四无畏、18部功法。本有家珍呐，不是从外来的。第二种呢是漏尽无为。漏是烦恼的代名词，佛可以说。世出世间所有烦恼断尽了。布施在如来果地上，就是等觉菩萨要说这个话也是大妄语。为什么呢？他还有最后一品生相无明没断，你怎么可以说你断尽了？第三，说障道无所谓。障道是一切世间障碍正道，障碍佛法， 佛知道啊，不同的时代，不同的地区，不同的众生，由于迷惑颠倒，把佛法看错了，看偏了，以为这是邪法，障碍佛法的传播，破坏这个佛法的僧团，阻止人修行。佛没有一样不知道，这其中的业因果报啊，佛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经论里头又常说，譬如佛给我们讲的法运，释迦牟尼佛的法运12000年，正法1000年，相法1000年，末法10000年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在末法第二个1000年的第一个世纪，往后还有9000年呢，所以佛法里头没有说世界末日，但是这个世间发运的有兴衰，有起伏，我初学佛，张家大师给我说过，佛法发运在现前这个阶段是衰，走下坡，会不会起来呢？会起来。法运的兴替，这个兴衰呀，是在修学的人呢，不再法了，法哪里会有兴衰呢？法哪里会有生灭？没有啊，在人。某一个时期人心向善，佛法就兴了，某一个时期人心向恶，佛法就衰了，人要是好善厌恶，佛法是最善的，大家都愿意修学。如果人要是反常，好恶厌善，学佛的人少，佛法就衰了，我们看看现前这个社会，确实，社会一般大众啊，习恶厌善呐，你给他讲些善的，他摇头啊，他不相信，他不愿意接受啊。你给他讲杀盗淫妄，他欢喜啊！所以在这个时代，这个法运衰了。那会不会兴起呢？会，肯定的。人在这个时候，他一定受很多灾难。到灾难受够的时候，他觉悟了，他才晓得这个路错了， 他会回头啊。回头佛法就兴了啊。所以佛菩萨大慈大悲啊，众生纵然造灭佛的事情，佛也不会舍弃他，佛还是要救度他啊。佛永远是慈悲的，决定没有分别之处啊，永远是平等的啊。这个只有佛与化身菩萨才能做到啊，一般人做不到的。第四个是说尽苦道无所谓啊。佛在讲经说法里面说尽苦道啊，苦三恶道苦啊，六道轮回苦啊，啊，尽是在这个里头受尽了，脱离了，永远脱离了啊。佛菩萨永远脱离了恶道，他还来不来恶道呢？他还来，常来啊。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。他来他不受苦啊。啊，说不可思议境界，他来他住一真法界。跟我们不一样。我们住六道轮回，他住一真法界。啊，这是什么原因？大乘经里面这种讯息很多啊。佛给我们说了，每个人的境界都不一样，每一个众生的境界都不相同啊。所以法界无量无边啊，时时代表无尽啊，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法界，有他自己的境界啊。法界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从心想生的啊。不要说无量众生呢有无量法界，一个众生我们自己这一个人就无量法界。哎，我很虔诚在念佛，佛法界现前。啊，我念大悲观世音菩萨，菩萨法界现前。啊，一念贪嗔痴，三恶道的法界现前。哎，就是一个人在一天当中，从早到晚就无量无边法界。不是从外头来的，是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。啊，华严经上说的好吗？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啊，识就是心想，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啊。啊，所以佛教我们专门想善，不要去想恶啊，道理在此地这个是大智度论里面呢讲的四无所谓。 居舍论里头啊也有也设佛四无畏。啊，第一个是正等觉无畏。第二个是漏永尽无畏。第三个是设障法无畏。第四个是设除道无畏。啊，这个居舍论的意思跟制度论呢可以说完全相同。啊，这个下面呢是十八不共法。这些名词术语略说说就可以了。十八不共法前面三条呢是讲身口意，永远没有过失。啊，这个是凡夫二乘菩萨都做不到的。啊，到纯善无过，信德圆满现前。第四、第五、第六，偏重在心上讲的，无不定心。啊，我们知道如来果地上啊，他那个定境是叫寂灭定。清净寂灭，永远住在大定当中，若且常在定，无有不定时。菩萨要到八地才能到这个境界。啊，八地叫不动地了，不退转了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七地以前，这个定呢，有的时候还会失掉，这个失掉就是退转，但是它时间很短。啊，他能够再恢复，八地菩萨就不会了。啊，如来果地究竟圆满了。第二呢，无异想心。啊，异想是妄想。真心历念啊，决定没有念头啊。佛法里面常讲正念，正念无念，那么对一般初学人来说呢，方便说正念无邪念。啊，那么换句话，正念还是有念，啊，他没有邪念，啊，这是什么人呢？这是法身大士，啊，法身大士也是佛了，分正为佛，他们没有邪念，如来果地上啊，正念邪念都没有。 那才叫正念。啊，正跟邪是相对的。六祖说得很好啊，相对的是二法了，二法就不是佛法了。啊，那要我们套六祖那个说话的，模式。啊，邪法正法是二法，二法就不是佛法，佛法是不二法。啊，真心永远没有念呐，那才叫真念呐。啊，但是他自自然然能与十法界一切众生感应道交。啊，众生有感他就有应。啊，为什么他没有念他会应呢？叫法尔如是，就自自然然的。啊，所以这种境界啊，佛祖设法设到没有法子好说了，称为不思议解脱境界。啊，这是真的。啊，善恶两边都要学。啊，两边学，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断恶修善？啊，我们没有到如来境界。我们不断恶修善呢，就决定堕三恶道啊！啊，所以一定要这么做。诸佛到这个世间来示现，他也这么做。啊，自自然然这么做。你要问他为什么？做个迷惑颠倒众生看的。做个榜样给他看，啊，这就叫大慈大悲，这就叫教化众生。啊，实在讲，他自己不需要这么做，他表演给别人看，就像唱戏一样，舞台上表演嘛。啊，在如来果地上呢，这叫道家慈航。啊，所以他没有意向呢，这个意向就是邪正两边都没有啊。第三个是无不知邪心，世出世间一切法决定没有执着。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通通放下了。啊，等觉菩萨还没有，如来果地上完全放下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等觉菩萨还执着那一品身相无明，他还分别执着。啊，他要不分别执着，那他就证得圆满的佛果。所以要放下了，你放下的越多啊，你的境界就越高啊，在佛法讲啊，你的果位就越殊胜啊。啊，佛在金刚经上讲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啊，那个法是指佛法了，佛法尚且要舍，舍就是不执着。啊，所以这个舍，我们千万，不要错会了意思。啊，我们真的要舍了，不学了，那就糟了。啊，这个舍是我们要学，但是不可以执着。啊，我们舍妄想、舍分别、舍执着，就对了。啊，这个是佛。大乘佛法常讲的破裂同时 没有先后。好，这个时间到了啊。